烟花里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我觉得介不介绍都可以吧，就是大家透过镜头看到这张脸，我估计你们是不是今天这节目都不太愿意听了，我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呢？ 但是就是我这个小嗓门一亮啊，这个数据就往上蹭蹭蹭，所以这个不只是大家，不只是一个听声音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平台非常好，还有视觉，所以对于这种这个既有料又有声音又颜的这种嘉宾呢，这个会有利于数据。 就是大圆之前跟我说，说我发现就是咱俩在节目里面你一怼我，然后这个数据就特别好，说你没事你就怼我吧。我说要不干脆打一架吧，这么看重数据，我不忙就打一架。没错，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大圆。今天呢要跟袁伟聊的，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契合我们两个人的气场的，因为袁伟之前找到我一起想要做这件事情，做职场有高招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当时呢我答应这件事情也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两个人的目标在这个大的这个层面上可能不太一样，一个是本着想要创业，然后想要做一些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顺便呢挣点钱赢点利啊，但是其实不是，是吧？其实是主要是要为了挣钱是吧？我把你说误解了，误解了，对不起啊。当然我呢就相对可能更崇高一些啊，我就直接就跟他开诚布公，我就是为了钱。所以就是每个人可能在不管是某一个阶段还是你的人生的整个的长时间的规划当中，一定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的目标。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各位来聊一聊你的新年的小目标是什么。那这个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隐晦的话题，因为我们希望呢是大家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给自己一点时间沉淀一下，梳理一下。如果你之前还没想好，如果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不妨我们就来说一说今年你的小目标是什么？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话题？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访谈，其实是不是近几年的了？就是很久以前有一个访谈，被网友给扒出来，是当时王健林他参加的一档节目，电视节目，然后当时主持人就问他说，这个有没有给自己定个这个小目标？然后王健林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给自己去设定一个小目标，比如说，今年我先挣上一个这个1亿啊，也一定要有这样的小目标。其实当时这个采访出来之后就引起轩然大波，网友热议，网友兴趣的并不是说王健林说要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而是他说的小目标是1亿，这个就让很多人已经哭晕在各个角落里了。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各位聊的就是你的新年小目标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今天所有的互动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在一直播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里 里面都可以收看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个地方呢会有我们节目的这个实时的收听，这些方式呢都可以及时的参与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当中。如果大家错过了直播没有关系，下了节目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这期节目，我们每期节目都有这个视频的回放，另外还可以在木耳 FM 收听我们这个播出之后的职场有高招。大家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我们每一期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名额送给那些积极参与节目的朋友，会有猎聘校园帮助大家来修改简历，免费的，所以稍后我也会再次强调一下招弟儿的微信号啊，都写在这个电线杆子上。问一下大圆儿，你今年有没有给自己定个小目标？我们不要大目标，我们只要今年的小目标。 我经常定小目标，就我今年的这个小目标的话，就是养生，陪家人。 哇，那你把我拉来干什么？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有一个大目标的一个积累。这个我之前会比较鄙视说这个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把很多的时间坐在用在家务上。但是过了一个年之后，彻底的改观了。因为这个比我更年长、比我更成熟的一位姐姐，她就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而且在女性在做家务、在陪伴家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意外的这种收获和体会。那么把这种收获和体会用在自己的这个事业管理经营上，也是可以去复制的。 对，这个我是不说认同你，我是认同你这姐姐。我跟你说的话你都记得哈。 哎呀妈呀， 其实这个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它原来是一个就是很调侃的话，但是你后来慢慢发现它是一个适用的定律。就是不管我们是在办公桌，就是办公室里面，还是说我们在家里面，如果你是一个整洁的环境，其实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的，就是它慢慢形成的那个气场。如果家里面很乱，就是你已经能以习惯这种暗乱，然后习惯了这种脏乱差，你慢慢的你对很多的品质的要求就会下降，那这个必然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当中，影响到你的职场。所以我是现在也是越来越认同这个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那如果给你一个新年的小目标，你不会告诉我你就是每天起来要打扫一遍家吗？ 实际因为我是两个那个小孩的妈妈，所以就是你知道这个孩子调皮捣蛋，我基本上都是这个他们边在前面淘气，我在后面拾掇。所以就是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更考验了我的时间利用，比如说同时做几件事情，就是我边打扫边嘟嘟他写作业，然后同时呢我可能用耳机去接听我的电话，中间还在这个谈论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还要在抖音上然后找一找闲片是吗？ 会用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跟孩子去看一看抖音，我发现 现在有没有特别崇拜有一个叫高丽达的？ 就是我开始下载这个抖音的 APP，确实是因为你。 真的就说一个人能把自己毁成这样， 就是我想这个你看平时吧，虽然做上节目的时候挺不正经的一个人啊， 没想到开那么不正经。 对，但是这个生活当中觉得还是蛮高大上的，这个挺知性的一个这个不说是机灵啊，这么一个人儿啊， 大姐 突然间玩了一个，就是我原来认为这个应该是这个几线城市的十八线城市的这个 小青年玩的、 我就想这东西到底是啥，它有什么魔力，因为我愿意琢磨嘛，好奇看，好吧， 所以然后你也入了这个坑了。 我没入坑，我们家两个丫头入坑了。 所以你看，刚才虽然大圆是在聊他家里面的一些情况，聊他今年自己的一个目标，更多的是想陪伴家人，但是透过刚才他说的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我们不断的对新的事物的一个认知接纳，包括你对他的一个所谓的顺从，可能都会是你设定目标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你关注到了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琐碎也好，这个小精彩也好，慢慢的它可能就会改变你的人生目标，哪怕就是这一年的小目标。我想如果没有这一年或者是年关这段时间，或者是回到北京 大圆自己来带孩子的这段经历，他肯定不会把他的小目标定为说把家务放在前面，然后把陪伴家人放在前面，他一定是有一个生活的积累，一个阅历之后，他会把这个目标暂定成今年的小目标，也许就这一个月，下个月你再问他，也许就不是这个目标，因为他请来阿姨了。说到这儿呢，我想这个镜头里大家可以看到大圆今天这个衣服啊特别的有特点，是 你要戳一戳吗？ 对，就是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我建议你就关掉视频吧。他这是一件非常有性格，颜色很好看，西瓜红，但是呢就是在上面有很多的小三角，就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外表很柔弱，但内心我是一只刺猬啊。他就是穿这样的衣服来向我示威了。高丽，你今天再怼我试试。 他穿了，为了配合我的，穿了一件浣熊一样的衣服。 对，昨天呢就穿着这件衣服跟陈玉老师聊的天儿，然后陈玉老师，我们每聊10分钟的节点，陈玉老师都要说，哎，你这个衣服看不下去了。总而言之，所以呢我们不妨就把自己的小目标我们再定的再小一些，就是新年从改变我自己，从我改变对一个服饰的认知，我的装扮的认知，妆容的认知开始。总而言之，你的小目标是什么，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王健林说他的小目标是1亿，我们不跟他比嘛，也就1个万达嘛，是吧，我们可以成立其他的什么么么达嘛。总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小精彩，希望大家来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你的新年小目标是什么。好，刚才呢我们其实是调侃了一下啊，说了一下袁伟的新年小目标。那我们回归到职场当中，袁伟，你觉得定目标这个事儿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如果要是没有目标的话，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我这个之前不会骑自行车 啊， 算是奇葩。在我这个年龄段，就不会骑自行车的。 对呀、你这个年龄就是当年骑凤凰的那个年龄。 是的，就是曾经说自行车之国嘛，咱们这个中国。 对 啊，然后我们小的时候上学啊、放学都是骑自行车的。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属于这个被父母宠溺娇惯的孩子。所以上学和放学都是父母接送。这个自行车就没有学会。中间有一次尝试了练习自行车，但是在那条路上，我一下子就直奔那个墙，咚就撞过去了。受了一点伤之后，我妈说哎呀不要了，反正就是我和你爸就接送你就是了，就不要再学了。但是现在呢，我这段时间过了春节之后，没有尝试这个让这个请阿姨或者是让老人再回来，而是尝试自己完全这个独撑门面。因为这个不说，早就已经30而立了，已经35都已经要过去了， 你就说不惑就行了。 快要进入到4章了，所以这个小家的这个门面要撑起来。我就跟老人去商量，我说我尝试自己来去带孩子，要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但是这个中间就有接送孩子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开车很不方便，没有地方停车，很拥挤啊，所以就涉及到骑自行车。那怎么办？那我就学呗。我本来给自己的定目标是2天学成，因为我的平衡能力，我的运动细胞特别差。然后我老公周末就带着我，在因为我们是住在校园附近，就是旁边会有很多学生围观，你知道吗？就是我摔了两个非常惨的跤，然后这个身上现在有一些淤青，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一定要亮出来，我说你家抱我，然后但是超越我的目标，我以为我2天才能学成，但是我用1个小时就把这个自行车学成了。所以就算是 并没有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而且就是说，我为什么说用这个骑自行车的这个事情来举这个目标的这个例子，因为我发现我在关注我脚下的时候，关注这辆自行车的时候，我是抖的，我一定会摔跤，但是我不看他，我盯住前方的时候，我就会骑得非常顺畅。这个道理同时也可以用在就是我创业最开始在北创营做的第一个训练，就是老师给我们一根孔雀羽毛。他说你尝试着把这个羽毛竖在你的手心之上。然后你盯着你的手心的时候，你看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尝试一下盯着上面，就是这个孔雀羽毛最漂亮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发现盯在手心的时候，这羽毛老是倒的。而且我的脚步是很凌乱的，它要求我们这样手心杵着这个羽毛，然后还要走。 但是当我盯着这目标的时候，它就能竖很长很长时间 啊、哦、 它一切都在控制当中。 嗯， 所以说这个目标非常非常重要。 嗯，所以就是你自己首先确定了一个小目标之后，你会发现去实现它并没有那么难。 嗯， 所以你觉得目标的重要性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啊、告诉自己要去做一个什么，而是你定下来之后就坚定的要把这个事儿做成，才能把它称之为目标。因为刚才像你讲的这个骑自行车，这个其实放诸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层面都适用，就是有的时候你自己认为能行它就一定可以。如果我觉得你之前把自己这个目标设定在两天，就可能是你心理上有那个障碍跨不过去。因为小时候你学自行车没有成功，家里人对你这种过于的保护，他们觉得不愿意再受伤，所以你对骑自行车这个事儿是有一种先天的排斥的，你就觉得它很难，我很难驾驭这个事情。但是当你真正的去骑到那个车子上，然后你先生就是放手的那一刻，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 嗯， 但是其实你已经骑出去了，你会发现这个事儿没那么难、 嗯、 所以你一个小时就学成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小目标，就是很多时候那个目标不是说一个宏观的一个很大的你的人生的理想，而是说我短期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愿望，仅此而已。你只要把这个事儿想明白了，这一切做起来就非常的简单。 是的，而且在这个定目标的这个最好是有动词。 嗯， 而且我不是说最好，就是一定要有动词、 嗯、 不要是形容词、 嗯、 就是要落实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你要、 嗯、 有一个什么样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是为了达成你那个目标的。 没错，就是目标它其实就是一个方向，不管它是好的坏的、 嗯、 有可能的没可能的，至少我们要先确定一个方向。那这个尤其是在新年的一开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昨天跟陈玉老师也在聊所谓的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开始是前提，我要知道我奔什么去。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动作的话，这后面一切都是空谈。 对，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设定一个目标的这个重要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不妨再聊一聊，如果你设定了目标想要去实现这个目标，如果半途放弃，你觉得这个事儿是你能接受吗？如果换作是你， 我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就半中间， 我是可以接受的、 哦、 就是尤其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嗯、 最开始的，因为实际目标它是一个不断的去选择、 嗯、 不断的去确立然后又推导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我记得山本耀司，日本的非常著名的设计师， 嗯，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你要不断的去接触 啊、 尝试更为强大的这些东西。 嗯， 那这些东西会反弹给你， 嗯， 很多的你确定的或者是不确定的， 嗯， 那个时候你才能知道什么东西 say no， 什么东西 yes， 继续往前去走。 嗯、所以你还是很坚持那个，这是一个动作。 是的。 那我们只有就是所谓的只有试错了之后，你才知道什么是错的。所以你也是个人建议，如果定了一个小目标，发现这个目标它的方向不对，或者说它根本就是错误的，那就建议就放弃，不是再继续坚持。 是的， 嗯，所以其实、嗯、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呢也特别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在英法两岸，就是英法两岸这个游过英吉利海峡的一位女人，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女人，她的名字叫这个查德威克。她当时就是1952年，她第一次跳到这个太平洋要去游到加州的时候，当时所有人都说她是很难的把这件事情做成，但是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克服了很大很大的障碍，寒冷，因为这个海洋里面的这个水，它和我们看到的和你手放进去的目测的是不一样的，体表的是不一样的，长时间在这里面游，它那个寒冷是需要它身体上的跟它去抗衡。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种恐惧，虽然呢他身边不断的有人有鲨鱼游过来，然后有人在保护他，用枪啊击退或者吓退这些鲨鱼，但是他还是坚持在做这件事情。后来呢这个海面上就慢慢的泛起了雾，就有一些迷雾，然后他就坚持啊游啊，他所有的寒冷啊这些东西都慢慢扛过去的时候，他最后他说他要放弃了。他的妈妈说你千万不要放弃，你已经游了15个小时了，你千万不要放弃。但是他说真的我没有办法再坚持了，最后他放弃了。放弃了之后，等把他扶到岸上， 他才知道他只有半英尺就要到达对岸了。所以当时事后采访说，你为什么你放弃呢？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好可惜，我们都告诉你快到了，你为什么放弃？他说就是因为他不是因为寒冷，也不是因为恐惧，就是因为起了雾之后他看不到目标，他心里没有底，就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支撑他了，所以他放弃了。那这件事情也成为他这一辈子的一个遗憾，他就差那么一点就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的壮举，但是他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件事情，他给我的震撼很大，就是你有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你看不到目标，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挺可怕的。就马云原来说那句话，这个今天很美好，明天很美好，后天很残酷，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就是因为他好像看不到自己的目标。那这个看不到目标，我觉得就适用于刚才大元说的，因为你可能并没有树立好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也是一种它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这个，就是想在新年的一开端来跟各位我们一起设立一个目标。那你的这个新年目标是什么？你觉得它是不是很大，或者是它很小，微小到你觉得不足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共享，我觉得都不重要。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听起来过于高大上的话，我告诉大家我今年的小目标是什么，就减上五斤，我觉得就很满足了。你知道我有个闺蜜群，她们就已经丧心病狂了，就天天三个人变着花样的在折磨我，在用他们的方式不断的给我施压。我晚上现在出去吃点东西，我都跟好像是我偷东西在吃一样。我说心想不对呀，我是付了钱的，为什么都不敢告别人？就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在敦促我说，这件事情其实你要去定一个目标是很容易的。第一件事儿，先给家里买一个秤，每天早上起来你习惯性的去上一些秤，用这样的方式来鞭策你，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小目标实现起来并不难。 嗯，我也要减肥。 你不用了吧？ 这个就是一般优秀的人就强调更加优秀， 嗯 啊，所以就是知道自己基础还不错， 嗯 啊，但是要力求完美， 嗯，所以你是在变着法儿的又在给我施压是吗？但是我想告诉你大元，其实我突然发现你这件衣服还挺适合我，哎这个红还真是挺好看的。 我今天穿这件衣服的时候，我确实考虑过，这衣服特别显胖。 没有啊，没有， 这衣服还是很显胖。你就，但是我想想，哎，我旁边是高丽 啊， 我胖什么呀？是吧？ 你已经学会这招了，是吧？好的，大明，我就等着大明上节目。哎，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把你的这个目标设定的很小的话，它是很容易实现的。那这个实现是特别容易让人提振的，就是你会发现，哎，我的这些想要的东西并不是很难，我要想达成的东西不难，你就可以一步一步把你的这个目标往大的提，然后往高度提，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一年下来你做了一件挺了不起的事情。就像我之前来的时候在跟我们的小编在聊，我说你的这个新年目标是什么，他就是说能在我们职场有高招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他回头再看他过去这一年稿件的时候，他觉得每一期比每一期都好，这就是他的一个小目标，他觉得这一年他就做了一件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放逐到我们职场当中的。 嗯， 啊，我们来看，有一位朋友说，他今年的新年小目标是我追到我的女朋友，因为我已经暗恋他两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去张口说，但是听到刚才两位聊的，不管是好的坏的，可能的不可能的，必须都要有这样的目标，要有一个动作。所以我今年的目标就是鼓起勇气先向他表白。表白这个事儿，他真的是要追求一个人也可以把它设定成目标的。 是的， 像我也是这样被我先生追到手的，就是他用了8年的时间追到手。 哎呀， 所以他视力一直不太好但是目标是要有的。 嗯， 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要设定这么一个目标。所以现在大元，如果让你回头想，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你有目标这个概念的时候，你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就是高考，就我要考上一个重点的名牌大学。 嗯 啊，因为当时身处一个这个东北的一个经济倒数第一的一个小城， 所以能感觉到那个城市的各种与自己内心的当时的各种违和， 嗯 啊，还有内心的愤懑与不平。嗯，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家乡是如此的美好。嗯，但是当时在自己的青春期可能比较反叛， 嗯 啊，但我的父母呢还比较喜欢，那个时候啊还比较超前，就寒暑假的时候愿意带着我到处去走一走。 嗯， 一走呢这个心就更野了，就是盛不下你了。 就是那座小城，那座在你看来已经是小庙，没法成您这尊大佛了。 对，就当时已经就是自我感觉甚好。 嗯 啊， 膨胀， 特别 盲目膨胀 啊。这个焦躁， 嗯 啊，然后 躁郁症，再用的词儿再狠一点 啊，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特别膨胀。 我特别理解，就是尤其是你父母带你去外面看了，见识过之后，人最怕的就是有见识。 对， 我一直这么认为。我说男人要有学识，女人要有见识。就女人不需要你说起什么事儿我都知一知二，然后就是知所有。我觉得至少是我见过这个看过那个，就让一个女人的品质一定会不一样。 是的， 所以我觉得父母对你的这个塑造是对的，虽然这么多年你没什么长 捉鸡啊，我黑捉鸡啊我脚麻了，就是所以这个坑我留着以后再换。 哎，一会儿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咕噜的这个数据如果你很享受我可以继续来所以那个时候的人生小目标就是高考，要考出去离开这座城。 是的， 嗯， 所以就是当时用了这个，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城市的教育质量不是特别高。 嗯， 所以基数，考生的基数很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那座小城， 嗯， 可能我这个翻身逆袭的唯一的机会就是高考。 嗯 啊，所以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如果在我们那所就是是我们那个城市最好的这个高中， 嗯， 你要文科排到年组前十名才有可能考到我后来的这个吉林大学，就本科吉林大学，我的母校。 嗯 啊，所以我当时的这个名次是很差的。 嗯 啊，但是我虽然笨， 嗯 啊，但是我特别努力，特别勤奋， 嗯， 而且坚持。 就是因为你当时就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我一定要从这个地方飞出去。 是的， 所以你才所谓的勤能补拙嘛，你就是更给自己身上加了很多的这个砝码，我要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 对，我妈说我是属于那种自带压力阀的小孩。 嗯， 就父母什么都不用跟你说，嗯，连个眼神都不用有。 嗯，就出去，就是我觉得你爸妈挺高的。 嗯， 就是不再正面的跟你交锋，给你施压。 嗯， 觉得你这段时间不太听话，带你出去走一圈，回来你就自己给自己施压了，是吗？ 是的，是的。嗯，现在回过头来的话，我爸妈是这个样子的。 嗯， 就比如说我在这个最早的一次创业是初中二年级，那个时候呢就是考试成绩略好， 嗯， 有点小膨胀了，就是我们当时流行练摊儿， 嗯， 我就开始练摊儿。我父母没有像别的这个父母说啊你不行啊怎么着，直接给我2000块钱，行， 嗯， 创业啊，你自己练摊儿吧。 所以根本不是说家庭原因生活所迫，就是你就想做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我父母就是偏重于散养，就是他愿意我去不断的去尝试。 嗯， 啊，然后你尝试了你受伤害了，啊，你就自己去舔舐伤口， 就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可以。 对，他只会，他不会说这个各种方式去安慰你。 嗯， 啊，他只是默默的去陪伴你。 嗯， 然后你想再去这个尝试了，再去嘚瑟一下。 嗯， 他依然给你提供一些支持和子弹。嗯， 哦，你父母有点像这个埃隆·马斯克的老妈。梅伊·马斯克，他就是对孩子就是这种教育方式，你随便，你只要认为对的，只要不触犯道德或者说是法律的这个底线，你做什么我都支持，我从来不会告诉你什么不可以，你做过之后你就知道什么不适用于你。 是的，是的啊。 所以父母对你的这个教育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嗯， 那你跟我的这个合作就有没有征求一些父母的意见 啊？这种小事儿就是 小事儿，这是我去未来十年的一个人生目标你知道我就是想买一辆凤凰自行车，就靠挣这点钱 那好吧，那年终我带你见一下我父母 哎呀不好吧，虽然我知道伯父伯母应该见了我之后就会对我另眼相看，但是我觉得那份合约可能也会从此终止一个这么放纵自己的人你不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元一起聊的就是你的新年小目标啊，希望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哎，招弟儿，招弟儿， 小招弟儿哈，小招弟儿，这个 只有人加招弟儿的微信， 真的假的？ 对，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至少 每天都有。 嗯，所以招弟儿还是他的公信力还是在的。虽然招弟儿就是长得离我还是差一点，但是办事儿还是很靠谱的。因为我之前也跟招弟儿加了微信互动了一下，他没告诉你吧？ 没有， 我是招弟儿，嗨，我就是天天在节目里念你广告那个。招弟儿说啊你好，然后我说我把你的电话贴在电线杆子上了，招弟儿就把我拉黑了。这个招弟儿的他的微信号呢是15801552030。因为每个人实现目标的时候，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彷徨，我们也愿意在线下呢继续请招弟儿为大家来支招，这是我们线下的支招顾问，大家可以加招弟儿的微信，这也是我们联合猎聘校园跟大家一起做的一个线下的服务。猎聘校园呢也给我们的节目参与的这些听众提供了很多的实习的岗位，比如说像产品经理，这个包括一些新媒体运营的这个管理的岗位，还有就是 Java 工程师，都是很热门的一些职位，还有就是免费帮助大家来修改简历，但是这些呢都是要从每天参与节目当中的这些听众当中做一个筛选，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也别忘了抓紧时间给自己谋点福利。那刚才呢我们聊到的是大圆儿，也是每个人可能在一开始就会有一个人生自己的小的目标，大圆儿定了他自己的人生目标。那你觉得就是从你现在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自己创业也好，就是确定目标，你的经验是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一些什么讲究？ 所以你要定一个这个长期的一个目标，这个时间可能一年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比如说创业，你最终特别特别牛，说你要做成这个事情的话，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它可以让哪些人为此而受益，然后这个量是多大的。那么如果我要实现这个特别宏大的一个目标，我把它拆解开来，那我这个三年之内我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再往后推一推，我第一年我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或者是我第一次做这个事情，我要从哪一个关键节点来去做起，所以到我这个年龄的话，他设定一个目标是一个由远及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讲MVP， 就是做这个最小试错成本的这样一个产品，那这个试错产品的这个一个基础的话，就是可预测、可控制、可承受。虽然我知道我的脸这个很遭你恨，但是呢就是你不要挡着我的镜头。 我就因为对不起，作为职业 DJ， 我这耳机里没有声音，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好了，调整好了，来继续用你的颜值说话。 就是我再说一遍，这个信息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可预测、可控制、可承受。所以这个是一个不断的去调整，不要想着说我这个一口吃个胖子，一蹴而就。不要着急，就是你不可能，我们讲究这个一万小时定律嘛，如果说一万小时的话，就是我按一天八个小时我做这个事情，周一到周五干这个事情，那算下来大概将近五年，但如果说我每天只有三个小时去做这个事情，我算下来要有十年，但是所有这个只要在这个某一领域做成专家的、有成就、可以被人认可的这些人，都逃不过这一万小时定律，它是一个基础。没有人说我三千个小时就把这事儿做成了，天才也不可能，只能说我在一万个小时基础之上再发挥我天赋那一部分。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眼前的和这个长期的，有些人这个甚至没有到拼天赋这个 level 呢，基本上的一万小时定律还没有做到呢， 对， 急什么呢？不用着急，但是可以不断的去拆解，一个月的目标是什么，三个月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半年的目标是什么，不断的去调整，一定是垫垫脚尖可触达的。如果说你设定这个目标太过宏大，但是又不落地。可以宏大，但是一定要特别落地，就是每一个动作是什么， 对， 你需要哪些资源去支持， 对，其实就是要大家首先区分一个概念嘛，就是目标和理想是不一样的， 是的， 我的人生理想或者我这一年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愿望，它还是不一样，目标就是你 刚才说的，哪怕不用踮脚尖，就是我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要去做成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刚才那位朋友想要表白，那这些都是你的小目标。其实这样的目标慢慢的你要去设定好了，你去实现了它的，它就是对你自信的一种建设，慢慢的你的内心就会变得越来越丰腴，你就不需要其他东西来充实了，你这个人就很自信了。 是的， 它不需要外力的作用了。像包括刚才有的朋友也在问说，丽姐，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要不要进行所谓的可行性的需求分析？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提得很专业，就是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它现不现实，这就是可行性需求的分析。需求就是它对于我来说是不是必要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刚才还拿刚才那位朋友举例子，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姑娘，你通过这两年对她的这个观察和你的追求，你应该对她很了解，你发现她的价值观、她的人生目标，包括她的性格，很多东西跟你其实不太一样的，包括家庭背景，其实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个门当户对的。如果门不当户不对，婚姻我不能说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多数会出一些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把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来。如果你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分析，觉得它这个可行性不大，它的你的这个实现性不大，我觉得全且可以暂时放下，我们不用去那么急功近利， 或者说这个尝试表白，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 说有一个傻小子喜欢了你两年，但是这小子呢，就是他各方面条件怎么样怎么样，就先把自己的条件先罗列一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就是可能你的表达方式会比较含蓄，要是我的话，就直接就是咱俩处对象吧，你看我咋样。然后他这个如果直接把我撅了，那我会这个继续问，凭什么我哪块不中你意了？我哪块不如他？我哪块不如高丽？ 所以你就是还是要就是本着一个觉得这样的可以这个提升数据的一个原则，就是开怼是吧？就是觉得你要答应不行，不行的话咱俩就打一下。 就是、 所以你认为就是直接点更好？ 对，就是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特别喜欢直接，因为这样就是提升。提高 效率， 不要猜啊，尤其情感上的这个东西，它是很多你掰掰它就往左了，掰一掰它就往右了，它这个跟科技不一样，所以就是它可控性会比较多， 我这点我倒是认同，我就是很难跟这个大圆这个保持这个思想上的一致，但是这点我还是认同的，因为感情这个东西它也强求不来，就是我们与其让自己花那么多的心思去试探，不如我就直截了当，能成就成，不成我继续追，对吧？是 这个意思。是的，是的。后来就是追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去贴近你的目标，然后一旦原来看着她是个女神，可能你贴近之后，她就是个女神经病，你也就放弃她了。她跟你想象当中的不一样。 对，有的时候可能喜欢一件事情或者喜欢一个人，更多的是一种征服欲，尤其是男人，就是他要如果是一旦。他把这个女人降服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会觉得那件事情或者他之前心里的那个东西有多么美好了。人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征服欲，男人尤为的这个突出一些， 这就比较幼稚，所以就是男人老是老男孩。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先生过年期间把你得罪了吗？ 我想说的是，就是是我追的他，我不是被追的。 所以我就发现，就是我怼大圆，大圆怼他先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三角恋。就是他先生说，怎么又是我，又躺枪了、 哎？要不要把你老公也掺进来？ 哎，太帅的人我不要。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的提议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分析，但是这个一定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他对事情的判断不一样，才会选择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大圆儿就建议直截了当，我个人呢也可以，就是你稍微成熟一点考虑，你可以做一个可行性需求的分析。他既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证明他有这样的心思，我们就让他去实现这个小目标就好了。 反正他不嫌麻烦就行了。 对，可以可以，就是这是这位朋友的小目标。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话题还有没有你自己其他的认知。我们看到在一直播，现在目前我们这个话题的热度是二 2.5万，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有2.5万的朋友网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期的话题就是新年的小目标。刚才大元也说了，目标的确定他认为有一些讲究，如果不可能的目标也会导致一些失败。那怎么来确定一个所谓可行的目标，这一点也很重要。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就是，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一个综合的判断，有个认识，就是我比如说我年薪现在是多少，我月薪是多少，我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我再去做我目标的一个达成啊。比如说我像刚才在情感上面，我的一个整体我对自己的一个估价，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我可以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如果我现在单身的话，我要找一个跟我自己比较搭的，那这样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也不会很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你对可行性目标的一个判断，一个了解。 但是也有一些这个穷小子，因为这个我们说凤凰男啊，然后为了这个心目当中的女神啊，不断的去努力，为了买包啊啊，所以实现了逆袭。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其实包括一些现在的商业大咖，有很多也不乏这样的例子。但是也是最后可能因为这样的情感的问题，婚姻家庭的问题，最终也导致产业和企业出了问题的。也不乏这样的案例。所以我一直特别认同一个说法，就是在婚姻，尤其是婚姻里面，你越纯粹，你这个婚姻就越幸福。就是你当初是带着一种目的去进入这个婚姻的，往往会不幸福。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郭晶晶，郭晶晶和这个 霍启刚， 他当时很多人就觉得郭晶晶是是不是想要嫁入豪门，但是霍启刚很多的时候就站出来说，郭晶晶是我追求的女神。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郭晶晶去任何一个地方比赛，霍启刚都是要追逐到现场，他追求的过程是很真诚的。那最后呢，刚开始就是香港地区的媒体报道都是说啊，这个郭晶晶可能要攀上高枝了，要嫁入豪门了。你知道最后真正嫁入豪门的时候，香港媒体用的一个标题是下嫁霍启刚。他用了一个下嫁，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姑娘越来越强大，然后她并不是说让别人看到我用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做这件事情了，我的婚姻是我自己一步一步就是铸造起来的，是因为我不断的强大。所以最终呢，港媒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用这样的一个标题下嫁。那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是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做了一种等价的一个婚姻的，做了一种基石。郭晶晶用她很高的这种个人的事业成就，还有在社会的影响力，还有他对这件事情的一种坚持，换得的一种敬重，和霍启刚达成了一种婚姻的平衡。当然霍家呢也是有这样的殷实的家境，但是人家郭晶晶也不含糊啊，人家跳水皇后也各种不含糊，所以他是一种平等的交换来之后，他们的爱情，你看婚姻到现在一直都是被传为佳话的，两个人到现在也是很恩爱。因为在这个婚姻里，谁也没有比谁更高，谁也没有对谁更多的一种崇拜。那这个婚姻，他当时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每个人都没有杂念，所以他们的婚姻一直保鲜得很好。所以我一直很看重一点，就是如果是掺杂了一些杂念的话，这个婚姻多少会出一些问题。 头几天也看到了苏芒，时尚集团的老总苏芒写了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女人只有你事业上足够努力， 对， 足够强大，才能真正的去嫁给爱情。 没错。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就是我们先从女人的角度来说，给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如果你还没有走进婚姻，我觉得至少一定在走进婚姻之前让自己变得强大。我们没必要把这段时间就是想在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我的目标，而是在这个空白期，因为缘分从来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他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他没来的时候你就去找寻寻觅觅，万数个人里面都不可能有你的如意郎君。所以我们不妨就利用这段时间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更独立。那如果有合适的心仪的人走进来，我们就相纳，然后我们去走进一段婚姻。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们就可以靠自己，也可以把我的余生过得很精彩，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更好的人生目标呢？ 是的，在我上这个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这个学习成绩非常好但家境非常贫寒的女孩，后来她考到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 在考上大学之后，他整个人就变化比较大。 嗯， 首先他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苦练英文，他的英文变得特别好。嗯，然后呢严格的去控制自己的体重，因为他很黑， 嗯， 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肤色啊，但是他把自己的这个身形， 嗯， 去健身， 嗯， 练得非常好， 嗯， 英文也特别好， 嗯， 然后在整个的这个职业规划上， 嗯， 首先他进入到一家这个大型的外企， 嗯， 一步一步的，他现在嫁给 发展得也很好， 对，现在嫁给了一个这个既有颜值高富帅的一个老公， 也就是说没有遇到他之前，他用了更多的时间来做最好的自己， 是的， 所以才能遇到那个更好的他。 对，所以就是当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一个在我们小城的那样一个不起眼的女孩， 嗯， 会得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耀眼的爱情和幸福， 嗯，对 啊，但是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匹配， 嗯 嗯，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就刚才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原来对范冰冰这个人，无感，就是也不能说有好感，也不能说反感，就觉得啊，这女孩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因为她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出现在各种这个颁奖礼上面走红毯，我总觉得演员就应该干点正事儿，你要拿好作品说话，所以其实原来对她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抵触的，但是直到有一次媒体采访这个范冰冰很霸气地说过一句话之后，我对这个女孩完全颠覆了对她之前的认知。有人说这个你对这个未来一半是什么样的，说一个你自己的一个目标啊，也是不是选择嫁入豪门怎么样，范冰冰就回了一句话，我就是豪门，我不需要嫁入豪门。 嗯， 你就这个她就是一个完全对自己的一个判断的认知和一种自信，也是这种自信就让这个女孩，你在我再去看她的时候觉得她光芒万丈，然后再有心再去了解她的时候，才发现她身边的她的员工，她工作室的员工都非常的忠诚的在这个地方效力，她有她自己为人处事的一套很好的东西，所以你就会发现她的人生目标可能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很高很大，但是她基于一个前提是对我自己有个基础的判断，我觉得这个是设定人生目标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我是谁我才能去做什么，你要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谈何做什么。 嗯，就他始终活得很真，就是范冰冰我始终都很喜欢她，不光是因为她好看， 嗯 嗯， 好看，你这都看了我这么耐看，你还会觉得 就是我喜欢的这个是各种类型的美女， 所以你知道就是大圆一直要带我去韩国，我对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惴惴不安，好在他没有带我去泰国我总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坑，我在节目里给他挖的小坑一定会积攒成他回馈给我的一个大坑 就是不会吸脂不会拉皮，只是我只是改变一下你的这个就是穿衣打扮的 就是 品味，你知道吗？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圆见我他一直对我个人的这个生活品质他是很赞赏的，但是一直把我拉到职场有高招这个节目里这个大坑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我带你去韩国我要整个提升你这个人的品质，我说你这个从何说起呢，这么盲目他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职场有高招这档节目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呢短期之内我们的小目标不是说要实现一个这个节目上面产品输出的一个大的一个盈利的目标，而是说想让更多的青年朋友接纳我们这档节目，喜欢上我们这档节目，那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人信任我们的节目了，这是我们非常感念的一件事情，从2017年从2018年的1月8号开播到现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两个月时间，但是我们更想的是让更多的听众朋友通过融媒体视频的这种呈现来喜欢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的一个短期之内的小目标。那为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幕后有很多人在做着一些积极的努力，包括出品人大圆，他一直希望呢用他的方式来打通很多渠道，然后呢就是短期内比如他想带我去韩国，那我刚才说的打通这个渠道就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他在这边呢找到一个合作方，然后就把我输出过去了，所以你知道你这也挺狠的，你知道吧，就是我莫名其妙的我就被他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要去跟他共同完成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也是他做这件事情魅力所在。我这个是纯夸你，你不要有那么大的防备心。 就是先挖个坑，然后把我带到坑里，然后又捧了一下。 对 啊，是这个逻辑，我反应过来了。 就是、江湖上有一种说法叫捧杀型 啊，是的， 就把你捧起来，后面还有刀。其实呢，想告诉大家，这个人生的目标，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爱丽丝。 梦游仙境里面有一个对话，我这个对话记得不太清楚，然后小编帮我梳理了一下，就爱丽丝说，请你告诉我你该我该走哪条路，然后这个猫就说呢，你想要去哪里呀，爱丽丝说去哪儿都无所谓，那猫就说那走哪条路也就无所谓了。什么意思？他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人要有自己的目标，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别人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就是前提是刚才我一直在强调的我是谁，然后我才能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树立什么样的目标。那目标一旦确定之后就万事大吉了，有目标就一定会有所成就吗？大圆，你认为这个是成正比的吗？ 不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在学新闻的时候，老师经常会问几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我怎么去啊。实际这个新闻这个理论上的这个也适用于很多人生当中，就是我是谁，我要去哪儿， 对， 我怎么去，那可能在目标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回答了首先我是谁，然后我要去哪儿，但怎么去实现呢？他可能就会把我们一个把一个大目标去切碎，不断的去切碎，然后甚至是推翻，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的人就是说，哎，我的目标被否定了，被推翻了，那是不是很懊恼？不是，实际本身失败或者这个挫折，它本身就是一种馈赠，在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创业者，他原来的既定方向是这样，他可能是通过 A 想去通过 A 来去实现盈利，或者是通过 A 来去拉高估值，但是在他尝试了一切努力，花了很多钱之后，发现 A 没有成，但是 B 成了，这个绝对不是额外的馈赠，是因为他为了实现 A 而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而做到了积淀，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这个叫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对， 就不要急，说这个有三不政策，就是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对， 这个就是我有的时候说坚持，但这个坚持背后就会有迷茫的时候，我怎么去办，然后我害怕的时候怎么办，然后让我跪着去活下去的时候，我要不要跪，还是可自刎， 对， 所以这个背后会隐含很多你人生当中不得不去做取舍的很纠结的一部分， 对， 但这个时候就是大起格局， 对， 不要纠缠，不要纠结， 对，其实刚才就是缓称王，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对你人生的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规划，就是如果你处在一个二三十岁的年龄，我们去要求大家其实挺难的，就如果一个目标我看到了，我特别想去达到它的时候，你让我沉下心来去高筑墙，然后我在这个广积粮，最后我在缓称王的时候，它其实是很难静下来的，但是你要如果对你自己的格局和你自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判断能力的话，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就是每个人一定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你才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一定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也在说，不管在人生过程当中你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你都要让自己做一个充足的准备，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那就在你现有的条件之下先达成现有的目标，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这期节目跟大家聊的是目标，而不是你的人生理想，这是两个概念，目标是很容易实现的，就它不需要你做那么大的这个准备，然后你就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只有把这些事情做好了，你才有足够的资本去谈你的人生理想，才可能把你的人生理想变成你的下一个目标，那这是一个永远不颠沛的一个原则，是我个人非常认同的。 因为很多就是一些企业家他可能会关注未来的经济走势，以及人类最终的一个宿命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我会关注一些我可控的当下的，但是未来的事情不可控，是我力所不能及的，那么我只关注当下，做好，就我记得这个我女儿的这个小学的校训就是做好每件事，养成好习惯，未来的就让他来吧，我只经营好我自己可控的这一部分， 所以在今天职场有高招最后呢，我们要给大家支一个招，今天我们聊的是人生的目标啊，就是你新年的一个小目标，我们为大家支的招就是设定一个可行性的目标，我跟大圆今天我们两个这个絮絮叨叨聊了很多，其实就是透露一个信息，要有一个可行性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锁定这个目标的方向，然后 然后你就要矢志不渝的去执行它，你要努力的去前进。第三个就是永远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目标。这个呢就是可以适用于刚才想要追女孩子的那位朋友。不过放弃了也就放弃了吧。 我觉得放弃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尝试了所有的努力，就是你现在这个阶段所有的努力，发现力所不能及，这个是违背趋势的。那而且是自己的这个身边的资源，没有办法去达到这样的目标的话，那就放弃吧。 好吧，那今天呢我们最后聊的就是放弃吧，人生小目标千万不要放弃啊，这是我们对各位朋友的我们自己的一个很中肯的建议。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